蛋糕加奶茶的话呢，就像是糖罐一样，糖分太多了。烤肉加烤馍呢，是高致癌物搭配。如果吃粗粮粥加上蒸红薯的话呢，纤维就过高了。黑巧克力加咖啡会刺激神经。大米粥加咸菜呢，营养比较低。垃圾食品加酒的话呢，最容易吃撑了。这些错误的食物搭配，你 get 到了吗？ 站在这里，这腕力派对，放学是这里，焦急的感觉，怕浪漫泄气，接纳旧曾经，我决定要翻唱每一首歌的真理。Yeah， 迷失的观感都可使我费心。Yeah。传来每句圣诗，悄悄送给一串生气，迷路了却有你伴我，坚决力疲，还是要对困惑的心说起。 啦啦啦啦啦。

湖北、四川、广西、宁夏、河南、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的小镇乡村，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。却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，某天夜半忽然醒来，站在寂寞的阳台，却想从这湖边的寂寞中逃出来。 许多年前，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。 总书记呢在十九大开幕式上强调，人和自然是生命共同体，人类呢必须尊重自然，顺应自然，保护自然，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，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，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，建设美丽中国。让我们从今天做起，想想我们可以为周围的自然环境做一些什么呢？ 在寻找家的方向，我不是一粒沙子，也不是一声轻叹，我只是一个孩子，

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闹钟对于懒虫是没有用的，它只能叫醒手指，但却没有办法叫醒我们的大脑。音乐早餐，让音乐焕发神采。 Let's go。 可能你听过宠物猪，但是现在宠物猪已经过时了，你知道吗？最近更火的是一种苏格兰品种的高原牛，因为这种牛的小宝宝呢非常非常的可爱，它有非常长又卷的毛发，还可以在地狱高山的严酷天气当中生存，是所有牛品种当中毛发最长的一种牛。它们的毛茸茸的外形呢，让它的长相变得非常的可爱，特别是小的时候，你可以搜一下高原牛，不过光看样子应该就不太好养，看看就算了啊。 保护你。

很多年之后吧，就是无论你想到的看到的都觉得它是无可替代的。费玉清的那个一剪梅，还有花儿为什么这样红，儿童时代的那个让我们荡起双桨，这些都是百听不厌。 经典解乐角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解乐角，就是爱经典。 好了，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，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。节目之外呢，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九六九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找到我，和我一起分享你今天最喜欢的音乐早餐和明天想要听到的音乐早餐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祝你今天好心情，拜拜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被遗忘的老歌，找回曾经的自己，